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伦敦交响乐团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宣，曾在杰杰耶夫、丹尼尔·哈丁带领下多次来京的伦敦交响乐团再次登台。去年9月，这支百年历史的大团更换了艺术总监，指挥大师西蒙·拉特接替杰杰耶夫，贾南·德雷亚·诺塞达担任首席客座指挥。这次率团前来的就是诺塞达，携手钢琴家叶菲姆·布朗夫曼一起登台。致敬勃拉姆斯，托马斯·桑德林与北京交响乐团音乐会今晚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指挥家托马斯·桑德林的父亲科特·桑德林是圣彼得堡爱乐乐团的常任指挥。25岁时，他已经指挥过包括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莱比锡格万德豪斯管弦乐团。这次他与北交合作，将带来勃拉姆斯的作品。英国 TNT 剧院原版经典《巴黎圣母院》今晚登台北京九剧场。TNT 充满活力，风格张扬，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这部原创经典是他们的标志性音乐经典。舞台剧《繁花》今晚登台天桥艺术中心。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金宇澄的同名长篇小说《繁花》写进了上海这座城。舞台剧《繁花》第一季所呈现的上海不再是花样年华的民国上海，而是连上海人自己都很少回望的上世纪60与90年代的上海。有爱情，有死亡，有传奇，有时代的流行色，有世俗的烟火气，也有城市的人文记忆和文化认同。话剧《立秋》今晚继续在国话剧场上演。山西省话剧院创排的这部剧讲述了曾经辉煌一时的丰德票号在民国初年时局动荡、国运衰微的形势下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最终由盛而衰的故事。匈牙利舞曲与圆舞曲之夜，法国钢琴家杰弗罗·库托独奏音乐会明晚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这位钢琴家将带来浪漫的勃拉姆斯、炫技的帕格尼尼和激情澎湃的匈牙利舞曲，在多变的音乐情绪间流露出牧歌与诗人的气息。舞台剧《红夹竹桃》明晚开始在蓬蒿剧场上演。西本智实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交响合唱音乐会本周六登台国家大宣。西本智实这位女指挥家就是动漫《交响情人梦》当中千秋真一的原型。这次她率国交演奏的是作曲家关霞的第一交响曲序曲，也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的主题曲。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国家剧院《暴风雨》本周六开始在首都剧场上演。成立于1852年的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国家剧院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是罗马尼亚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殿堂。舞台剧《西贡》本周日在保利剧院上演。去年阿维尼翁戏剧节精品剧目《西贡》在阿维尼翁上演时就非常受欢迎。故事发生于最具乡愁意味的地点，一个餐厅。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在于，它讲述的不仅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也关乎整个人类历史和全世界的移民的离愁别绪。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转四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相对湿度是 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那么来看今天的这个天气啊，现在呢是处于一个高温的天气啊，还是请大家呢注意疲劳驾驶啊，小心安全。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满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07，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四点有戏，今天说一什么戏？今天说说这个未来的戏码啊。 好， 这各位，如果说您喜欢各位漫威人物的话，您是否想过，什么 X 战警啊，什么神奇四侠呀、这些个这个外来汉是吧？ 外来汉呢？ 手心是手背都是肉是吧？这些个从来没有在漫威的复仇者联盟当中出现过的人物，他们是不是也该在联盟里边露个脸了？ 哎呦，你看你这心操的是吧？ 我吃的是 DC 的饭，操的是漫威的心。 哎呦天，你谁都不落下啊！哎呀，确实啊，这个你要说是影迷们正操心啊，曾几何时我们就盼着这个什么时候蜘蛛侠能够进入到这个漫威的阵营当中来，是吧？蜘蛛侠当时那个版权是在选索尼嘛，我还记得当时的超凡蜘蛛侠，其实我更喜欢那个加菲尔德啊，这个蜘蛛侠形象，虽然他看起来比现在这个荷兰弟这个蜘蛛侠呢，就是在演的时候就显得稍微的有一些老成，是吧？ 后来加菲尔德去了钢锯岭是吧？ 对，就是因为他年龄也增长 大了 啊，但是我觉得呢，加菲尔德带给人的那种感觉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啊，高中生那种感觉。 对、 而这个荷兰弟呢是一个非常有点颓废的，是吧？高中生啊，这心理问题更严重啊，这种感觉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版权终于是搞定了啊，把蜘蛛侠从索尼当中 给买回来了， 买回来了啊，终于加入到复联当中。 他们有一个专、 找到了一个继父啊， 共同开发是吧？ 共同开发， 共同开发继父， 哎 啊，不是共同开发蜘蛛侠啊，共同开发蜘蛛侠回来了。 可是还有那个流浪在外的啊， 嗯， 哎呀，流浪在外头啊，啊，一年到头他也不回家呀、啊，是吧？这 X 战警和神奇四侠去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嗯， 现在好像基本上有答案了， 嗯， 说快了， 快了 啊，快了，为什么快了呢？ 嗯， 六大快变成五大了， 什么你没听明白？ 六大变成五大、 啊、哦， 不是说 X 战警加神奇四侠啊， 嗯嗯， 说的是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 嗯， 可能在不远的。下个月、 哦、 或者下个月、 哎 啊、就要变成五大电影公司了。 哎呦，哪个没了？ 这各位可能听到消息了啊。 嗯， 关于迪士尼收购福斯的这个新闻呢，我们已经说了有不止一年多了。 嗯， 这个新闻一直持续啊，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个波折呀、啊，不知道竞价的人又出现了多少啊。后来呢，这个消息在告一段落之后，前两天刚刚传出这样一个新闻， 嗯， 说迪士尼呢重新出了一家。福斯呢特别高兴这家。我们说的福斯这个再翻译一下，也就是大家可能最早熟悉的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 对，我就还是觉得那个名字朗朗上口， 叫 Fox 嘛、啊、是吧。 对， 为什么叫福斯 福斯福斯是吧。你我们有京酱肉丝鱼香肉丝，哪是听过二十世纪福斯啊。 二十世纪福克斯，我们今天就这样了，我们就打算给他念二十世纪福克斯、 哎、 好吧。 好了啊、哎、终于顺过来了。 这样咱们能够稍微熟悉一点。 那大探照灯过来、啊、20th century 是吧。 嗯，嚯、 嗯、Fox 嘛啊， 没了 没了。 以后有可能，我是说有可能、 啊、 有可能就归迪士尼了、啊、但是这个品牌是不是保留呢，现在还很难说啊。 嗯， 迪士尼收购福斯公司这件事情呢是6月20号的消息，也就是在昨天、 哦、 啊、 哦、 这个据说是迪士尼终于坐不住了啊，终于出了一个非常高的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影业公司之间的并购收购啊、 嗯、 这两天大家可能听到中国的比较多是吧。 嗯 啊，这个我们说美国的啊，说好莱坞的、 嗯、 好莱坞的这个消息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也可以跟大家稍微的多说一句啊。 嗯， 在19号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公司对另外一个公司的收购完成，这样一个大的动作呢也是被视作迪士尼这回能够收购成功的一个信号。 嗯， 哪家公司呢？我们知道美国有好几家这个通信公司，包括他们还什么管这个美国电视网络、 哦、 啊、有一家是叫 AT&T， 大家应该听说过 AT&T、 嗯、AT&T 啊、嗯、这家呢它是完成了对时代华纳的收购，又是一个、啊、特别大的名字啊。 时代华纳呀，还有人能收购它啊。 时代华纳这个名字呢其实也是多少年了啊， 他不收别人就不错了，咱们都是感觉啊。 啊，后来收、 哎、你也有今天啊。 后来不行了，后来不行了啊！这个时代华纳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叫 Time Warner、 嗯、 是吧？ 嗯， 这家公司呢，这个名字也将成为历史，以后就没有时代华纳四个字了。 哦， 啊、这整个名字就改了，改成什么呢、嗯？改成华纳媒体集团。 哦， 这就 Warner Media。 哎，对对对对对，华纳媒体啊， 其实跟北京文娱广播也有点差不多啊。我们也是 media 啊， 但是这个事儿呢，对华纳影业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他们说华纳旗下的像什么 HBO 啊， 嗯， 像这华纳兄弟啊，华纳兄弟我们最熟悉了， 嗯、 因为它是生产电影的， 嗯、 还有什么 CNN 啊、TNT 啊，这些名字都不受影响。 嗯，他展， 这名字 你说 HBO 那没了，以后我们看雪花，看电视雪花就光是电视雪花吗？电视雪花之后得说 HBO 啊 啊，说了这么多，大家觉得。云里雾里的，你们说这些名字可能听说过，但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嗯、 是吧？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啊、 嗯、 特别有关系啊、 嗯、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时代华纳被收购之后，华纳兄弟是不受影响，可是迪士尼收购的这一家叫做福克斯的公司，确实它的影业会受到很大影响、 哦、 根据我们刚才提到的，迪士尼为什么会坐不住呢？为什么他会跟别人竞价这个说着说着就急了啊， 急了 出了一大价钱，为什么、哎、他跟谁， 他收嗨了啊， 他跟谁 跟谁 没有梭哈啊，没有梭哈，还没有 是吧， 梭哈我的天哪、啊、那得多大的一笔钱、啊哎、这个他跟谁在竞价呢、哎、一直都跟一家叫做康卡斯特的公司、 嗯、康卡斯特、 啊、叫 Comcast 这家公司呢，他跟这个 AT&T 啊其实都是属于美国的叫互联网服务供应商， 嗯， 啊、也是做通信这个行业的， 嗯， 那么康卡斯特呢，它是仅次于 AT&T 的一家公司， 嗯， 它呀、啊，主要业务本来是做宽带的，啊， 哦、 就是你们家小区门口、 哦、 啊，卖宽带什么的， 嗯， 是包年再送一年， 嗯， 是吧？ 嗯、 这种业务， 嗯。 他现在呢他跟 太厉害了， 他跟迪士尼 跟收购电影公司， 他跟迪士尼开始、哦、他在、啊、其实他原来有个动作、 啊、 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收购过我们刚才说到的时代华纳的一家公司、 哦、 时代华纳当时有一家运营有线电视的 是的、哦、 叫时代华纳有线 啊，那还不给你收了， 14年就给他收了。 你看现在这个网络运营商收购电视这个事情， 嗯， 非常轻松的， 常见哈。哎，你说以后我们能看不能不能看到这个是吧？那个歌华影业是吧？ 收购华谊兄弟。 瞎说啊，瞎说，不是就有点这意思是吧？做有限的吗？啊，把人电影的给弄过来了。哎，你看看这得厉害啊！ 哎，我跟你说了，别跟咱们中国比了，你真是， 你这类比一下，就是说，那我觉得也挺震撼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不是说那个直接一样的这个业务，是吧？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科技的力量， 对对对对， 是行业的进步， 嗯 啊，是反垄断的成功， 嗯， 是，没有，我没啥 说，越深了， 我还是回来说 啊， 说迪士尼收购福克斯这件事情，他跟这个康卡斯特两家啊，就不断的在举牌子，你知道吗？ 嗯， 哎，这位先生出了1亿5000万了，这位先生1亿7000万，这位先生2亿啊，就是不断举牌子， 嗯， 举了这一年多啊， 嗯， 举到最后，你知道这个谁啊？这个康卡斯特啊，据说出了个600亿的一个高价， 嗯， 结果迪士尼一下就给窜了啊， 窜了是什么意思？ 受不了， 受不了， 受不了啊！迪士尼说你出600亿， 搜哈。 迪士尼一看，你600亿啊，我就干脆我直接700亿，700亿起 啊。 算了一下总价，迪士尼原来想的是520多亿收购这个福克斯的， 嗯， 现在出价到了713个亿， 嚯， 713亿美元啊，各位啊， 嗯， 这件事情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接下来要详细说了啊， 嗯， 这个确确实实这一收购之后呢，现在据说那个福克斯那边的董事会已经表示说接受这一价了。 嗯， 那么接下来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有一个反垄断的一个机制在当中的， 嗯， 不是说你出钱出的多，他愿意，你把钱给他，这家公司归你了，你们俩就合一块了，不是这样的， 嗯， 美国会政府会干预的， 嗯， 所以这回就等什么呢？等美国司法部门、反垄断部门来批准这个协议，马上就生效，立刻就可以合并， 嗯， 这一合并不得了啊！我们刚才说，这就意味着。X 战警和神奇四侠， 哎呀呀，对对对，我们主要盼着这事儿， 有机会了 啊！其实神奇四侠来不来就无所谓了， 特别看不上那四个。 哎呦，他们那个片儿真是越拍越烂，你就收回来也对了啊。 那像你那个你也看不进吗？ 我那个 不是那个块头特别大那个， 不是块头特别大那个，其实就是同类型的角色吧。 啊， 在别的这个漫威这个人物当中也有啊。你比如说，你记不记得雷神三当中，他们那个在那个什么里边，在那个角斗场里边是吧，就有一个类似于那种大块头。然后那个死侍里边是吧，也有一个全金属的，说话有点俄罗斯味的那个啊，他也是大块头。 你觉得这有点雷同呢？ 有点雷同啊。那大石头人我倒是挺喜欢的啊，但是电影不好看啊。不过呢，拿过来之后可能那就是不一样。 让迪士尼弄 重新弄 不一样， 啊，X 战警确实是期盼多年了啊， 对对， 这个而且它变种人呢，这个如果是说能够重新启动啊，能够跟漫威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那 是不是说有一个计划 呢？ 今年本来是4月份要上的，后来我没看到这个电影啊，就是那个新变种人嘛， 啊，新变种人 啊，算是新变种。然后今年好像还有一个是什么黑凤凰， 嗯， 好像也会上啊， 嗯， 这个就是先放在一边。我们说啊，这件事情它本身的意义啊，对于很多影迷来说，确实是有着巨大的鼓舞作用。他们说这两队人啊，这两队人马将有机会结束啊长期流浪的生涯啊， 嗯， 跟漫威其他小伙伴们，跟他们的亲人们团聚啊，结束这个分裂的状态。 嗯， 那除了这个粉丝期待英雄团圆之外呢，漫威的主创也很高兴。 嗯， 你像在有一个节目，美国有一个电视节目叫Fatman on Batman。 就是蝙蝠侠上的 胖子 啊。 对对，这个节目上，这个节目里经常采访这些影人啊，主创，他们这回采访的是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的那编剧，就是那我们知道那个麦克菲利和那个马库斯这两个人啊，这两位分别回答了一下粉丝问的问题，说 X 战警是不是真的会回归漫威宇宙？ 嗯， 这个问题是最直接的，而且是大家最关心的。马库斯呢，这个编剧之一马库斯，他就非常非常坚定地回答了一句，他说，我也想知道答案。 嗨， 因为高层 不能 给他吐这口 啊，他确实不敢说。 嗯， 因为现在为止呢，迪士尼这个事情美国政府还没有批准，对吧？ 嗯，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家公司收购，就是这个迪士尼收购福克斯这个新消息传出来之后呢，让影迷很激动，也让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公司的格局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说的重大变化就是在它收购完成之后啊，即将发生这样一个变化。 嗯，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原来说过几大，经常会听到几大这个说法。 原来说八大嘛。 八大。 是吧，最早就是八大，这 那个 你还听过高晓松给你讲那几大之间啊，那是什么的，怎么有好多故事啊。 那我们这有八大金刚是吧，他们有八大公司 啊。这个确实从多少大啊，很多很多年前这些公司一家一家的被收购，或者就不行了就破产是吧，后来又有的被收购之后再扶植起来等等等等，经过了一系列多年的这个风波之后，现在我们看到的六大已经形成多年的格局，而且大家似乎一说到好莱坞说电影公司就这六大，对吧，通常说六大。那么回顾一下，说你提到的这个八大是哪八大呢？ 八大我觉得最遗憾的啊，就是最让人唏嘘扼腕的， 我听听你跟我想的是不是一样的， 米高梅嘛。啊， 哪个 米高梅？ 哦，米高梅是吧， 米高梅 是这个吗？不是这个米高梅是吧。米高梅应该是这个。 对了， 狮子一吼啊，这个电影就开始了。米高梅这家公司没得比较早，破产 了。对，米高梅了。对，这个其实米高梅确实给我们带来了特别多经典的回忆。我曾经在那个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啊，也不知道这个照片是真的啊，这是谁两个人的会面，哪两个人呢？左边啊，右边，照片的右边是希区柯克大师，左边是谁你知道吗？就是米高梅的这个狮子。 哦， 俩人面对面拍了张照片啊。 所以你就说深入人心是什么意思 啊？ 就这一个标志啊， 哎， 多少年啊，几十年的功夫， 对， 就让大家就记住，就这个狮子只要出现，你就知道是他们家公司拍的电影， 而且太古老了是吧，在他的这个辉煌的时期，我们看到 太多好电影， 太多好电影，或者说是史上最优秀的很多电影都是从他这出来的。 最早的飘是不是就是他们家公司？ 对啊，乱世佳人。哎，这有一个我们童年的记忆不能抹去的，猫和老鼠嘛。 猫和老鼠最早 是 米 高梅出来的啊，你要知道啊。另外你像这个很多的巨星啊，是吧？伊丽莎白泰勒呀， 原来都是他们家公司签的。 凯瑟琳赫本啊，克莱特盖博呀，对吧？这个太多太多了啊，这个应该说是 都是你上辈子的那个搭档吧？ 这就不必说了，但是我们就说，哎呀，就是比较遗憾的，就是结局实在是太不完美了。 米高梅这个后来破产，然后再次被 10年， 对，再次又运营，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对，重组过程的。那说到米高梅，你都有这么多话说，那我们在提到这八大公司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影像记忆，有很多的这个演员的名字，包括那些电影的经典作品的名字，可能都会浮现在大家脑海当中。事实上不用多说，我们提一提这八大家公司的名字，就是好莱坞原来的八大啊，包括我们一会儿说的六大，光说这些公司的那个金狗，光说他们公司那个片头，大家可能都非常的有记忆，是吧，都非常有故事的。那我们先说说这好莱坞八大公司包括有哪些。八大呢在那一年已经就没了啊，当年的这个历史上的八大是华纳兄弟、米高梅、 派拉蒙、 哥伦比亚、然后环球、然后联美电影公司、联美现在哪儿去了啊？ 那 二十世纪福克斯， 再加上迪士尼，哎， 这就是八大。其实迪士尼在八大当中一开始还并不是最大的一个盘子，现在已经变成了快独霸天下了啊。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在这个收购案现在还没有完成，完成之前一直到此刻为止，这六大电影公司还依然存在。哪六大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他们就是美国电影协会 MPAA 目前的六个成员，分别是索尼影业。索尼影业我们看到它英文的时候，它有一个斜杠，它的旁边写着什么？哥伦比亚，索尼哥伦比亚，一直都是这样的。然后它当中还包括什么？包括米高梅，就是米高梅是他们底下的一个啊。然后接下来福克斯，二十世纪福克斯，然后迪士尼，再接下来华纳影业，然后再接下来派拉蒙，最后一个环球影业， 环球影业， 这些名字的时候，你能想起来他们公司的什么作品？我觉得那你肯定是特别厉害的人啊。我觉得能想起来的，恐怕最熟悉的应该是他们那些片头。 对对对，因为很多电影吧，这你因为这些都熟悉，所以有时候真是对不上号，是吧？ 是。那我们今天就小小互动一下 啊，对， 不问您深的了，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些电影公司，提到的没提到的都算啊，包括还有一些，你像探照灯是吧？ 探照灯 对吧？ 对。 然后像皮克斯，梦工厂、等等等，我们说到和没说到的这些电影公司当中，你最喜欢的电影公司一开始那个片头是哪个？哪家的？ 哎，最喜欢哪一家啊？片头哪家强啊？六大王中王。 哎呀，快变武大了。 行，今天我们再说说这个土味的啊，我们来土味的评点一下好莱坞的几大公司 啊。 先说这个刚才提到的两家正在收购当中的吧，就是说到迪士尼和这个福克斯，福克斯应该是可能大家最熟悉的一个片头了，因为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大概在小学，家里刚刚有电视，那个时候我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那个时候黑白电视机，我看到这个片头的时候，我一直以为那是几个柱子。我一直以为那是几个水泥柱子，后来才知道那是灯，那是灯柱，知道吗？ 那你在侯宝林先生那相声里你合适啊？ 我爬上去摔不下来， 是吧？哎，你能爬上去，你当然摔不下来了。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一开始这些片头啊，其实都是经过经年累月的变化的。也就是说，你听到他们最初的片头的时候，你不一定特别特别熟悉。当然这个例外，因为福克斯从一开始呢，它的片头就具有它的完整性和标志性。 好， 我们来先听一听福克斯，很老很老的，我都记不得这是哪个年代的片头，它依然保有了后来你听到的主旋律部分。别等了，下面那个当当当当没有， 当当当当， 一开始的时候，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没了， 你哼的完整的对吧？ 啊， 一开始没这段， 哦， 这是你后来续的 啊，我续的呀。 你再听这个完整的是这样的，听着就那么亲切啊。我就说了嘛，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的一套，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套电视啊，没有那么多频道，那个时候一套在晚上会放，星期天晚上我记得没错的话会放译制片，有一批译制片作品都是那个时候看到的，包括秀兰邓布尔的一系列的作品，那个童星嘛，那我后来才知道这些作品是来源于哪里，看到一个这样的报道，一新闻报道当中说，当时的默多克集团访华的时候，默多克老先生是赠送给了咱们国家一批来自美国的电影，那个时候那个版权他是无偿的就给你了，然后中央电视台就有了那个时代的一批译制片的放映。 其实叫二十世纪福克斯，它就是福克斯电影公司和二十世纪影片公司，这两个公司合并而成了，年代很久远， 历史上的这个合并， 对 对吧？ 三四十年代吧。 你那时候我有个想法，我说有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那到2000年以后就叫二十一世纪福克斯公司了。 哎呀，真行哈！ 好了，我们还是那个问题啊，回问题，记住、你最喜欢哪家电影公司的片头？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共同听听那些熟悉的音乐，回顾一下那些片头当中精彩的画面。一会儿见。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单位还保原谅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今天那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单位还保原谅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今天那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它会出现在每部电影开始之前。 嗯，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福克斯公司呢，今天也是个焦点，因为在这两天呢，大家关心的迪士尼收购福克斯影业的计划即将会完成了。这回我估计是真的了。去年真的是狼来了喊了好长时间。 哎、嗯啊，这个闹得腥风血雨的哈， 就几块钱的事儿嘛，谈不拢是吧？不是，几亿块钱的事儿嘛， 几亿块钱， 哎，谈不拢。 嗯， 我这个21世纪的，我这么说，20世纪福克斯公司、嗯、啊，它是2013年在这个名字上做了一个变化。刚才我还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反应过来，我的那个想象应该是对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看到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 嗯、 后来确确实实是有了21世纪福克斯公司、嗯、 对， 是2013年的时候才有了这样一个计划、嗯、它是默多克新闻集团拆分出的两家公司之一。 嗯， 它继承的是默多克原来不是个新闻集团吗？ 嗯， 新闻集团的广播电视和电视娱乐业务是他们来承担，那这个公司旗下呢，就包含有我们刚才说到的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 哦， 是这么一个关系， 是这么一关系， 对、 哦， 包括还有福克斯那个电视网，大家如果看到过那个电视网络的话，你会很熟悉啊，它那个画面， 嗯，嗯， 那我们知道这个福克斯公司旗下呢，很多很多优秀的品牌，除了刚才我们说、嗯、他从漫威那儿拿的啊， 嗯， 这个 X 战警也好，是那个神奇四侠也好。 嗯， 其实还有更多呀。你比如说，福克斯公司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宣布那个片单，就是未来几年的片单计划的时候，天哪，他宣布过几个东西，大家非常感兴趣。第一个就是《阿凡达》的四部， 嗯，是在他这儿， 多厉害啊！ 啊， 那这收购了以后没什么影响吧？ 嗯， 卡梅隆没意见就行了、嗯。 对，我觉得应该就是对于作品来说，可能影响不会太大。 嗯、 啊、 嗯， 但是我其实就不太理解的就是。对于这些大的电影公司来讲啊， 嗯， 其实今天的电影市场啊，已经远远不是说单打独斗的时代了。很多时候就是 还得合力是吧？ 对，合力而为之啊。就是我觉得，你就是公司说某一部电影的这个不利或亏损，导致这个公司 啊，对对对， 抬不起头， 有过这样的。 对，就在今天这种情况不会太常见啊、 嗯。 哪怕就是说你这个电影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体量特别的巨大、 嗯、 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往往公司是这样的，包括我们今天中国的很多电影公司也是这样来做啊，就是这个米啊它放到不同的这些缸里，比如说有些他觉得 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 哎，对对对，就这个一个意思啊、嗯、就是觉得这个肯定是我们自己家的，那可能我们的主营的这些投资和运营这个是归我自己、 嗯、 然后呢你说有一些反正我看着也不错的啊， 嗯， 别人家的买卖、哎、那我也跟着小投一下是吧， 嗯， 就是分散这个注意力、 嗯、 啊，分散这个投资，同时也什么呢，降低风险， 对对 对, 对、 哎、同时也是增加收入啊，而且 你最近在理财啊、 嗯嗯、不是，我不是理财，我就发现很多电影公司他说叫电影公司，他不拍电影，他实际是什么、哦、有的就是数据公司， 有话呀 啊，有的他是数据公司，他专门提供一些数据，哎，还有的是什么呢，还有就是专门是这个进行这个就是叫什么发行啊，就是电影 发行 啊，他只做这一块、 嗯、 啊，然后这个有的公司它当然是大公司旗下的一些小公司， 嗯， 所以现在就是很复杂，星罗棋布， 嗯嗯，所以大家当看到这个叫好莱坞六大快变成五大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感慨？ 哎、挺唏嘘啊、 嗯！因为福斯公司呢，我、啊、们、嗯、还是叫福克斯啊，这叫惯了、 嗯。 福克斯公司除了我们刚才说《阿凡达》的四部有这个新的片单计划之外呢，你看《星战》也是在他们手里， 嗯 啊，然后那个、 嗯、 你不用说，《泰坦尼克》是他们当年发行的， 嗯， 包括他们还有《辛普森一家》呀，还有《星球崛起》等等超级的 IP 啊、 嗯， 这些计划是不是在收购之后都会如期的，还是按约来完成？这个还真的不知道。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问问大家，除了福克斯公司之外，我们也知道在好莱坞有那么多家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公司，刚才说了六大，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六大分别是索尼影业啊，包括的有这个哥伦比亚呀、啊、米高梅啊， 嗯， 还有福克斯，还有迪士尼，还有华纳、派拉蒙、环球，包括以前消失掉的什么联美电影公司啊、 嗯， 还有我们没有提到的那些小公司，都是在这些公司旗下或者是跟他们有合作的，包括皮克斯啊，包括梦工厂是吧、 嗯嗯？ 这些公司哪一个片头是你最熟悉、最喜欢的呢？ 哎， 我们今天就用声音来跟大家回顾一下。 嗯，还有这个他们旗下的电影，您能对上号吗？是吧？ 我刚才说了，这个难太难了。但有一些超级 IP 可能可以， 对，对 是吧？ 对， 你比如说，我一说变形金刚，刚才张亮立刻脱口而出， 派拉蒙， 派拉蒙，派拉蒙， 没错， 派拉蒙的音乐是什么样的？ 嗯， 好像大家记忆比较模糊吧。嗯、 没音乐，我印象中就没音乐， 无声的吗？ 一个山，一个大雪山，啪啪啪，几个小星飞过来啊。然后还一特点，他什么电影出来，他就是什么音乐啊。 有过这样的， 就是感觉他自己好像音乐的这个属性不是很强啊。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答案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我回顾了一下这个派拉蒙， 还真有 早年间，包括一直到现在，它其实它的这个标志啊出来的时候，伴随着音乐的还是比较多，但是呢，只不过就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先来听一听派拉蒙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画风。不告诉你的话，哪家公司都行。 不是，我就觉得听完这个音乐，我觉得猫和老鼠又要出来了，就感觉像猫老鼠那风格的啊。 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大家用的音乐的类型， 类型就是有那个时代属性啊，有点爵士啊，有点交响，是吧？这种感觉啊。 那来再来听一下，派拉蒙在70年代，就是在20年之后啊，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其实这个音乐可能有一点点熟悉了，因为它那个主旋律的部分呢，因为它长期是无声的状态，就是大家看过那个无声的片头嘛，所以你就忽略了它里边那个音乐的那个转折部分，其实就是后来形成的派拉蒙一直应用到现在的这样一种音乐。我们再来听一听派拉蒙在这几年当中有音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声音。注意，现在22颗星星飘过来了，在水面上划过。 这现代感很强了， 对 吧？ 这个音乐的变化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电影代表着电影风格的一种变化，电影制作手段的一种变化。 对， 三个年代，这个派拉蒙确实是很不一样啊。到现在呢，大家可能还是记不住他的音乐到底是什么，但是没关系，他最标志性的就是那个画面。 对， 什么画面？就是22颗星星围着那样一个雪山顶， 雪山， 然后还有光从背后打过来， 没错， 阳光。说到这个派拉蒙，我们也不能不提到，在这个六大当中，在好莱坞的几大电影公司当中，最著名的，如果说画面是派拉蒙取胜的话，音乐部分我们刚才提到了福克斯，福克斯好像跟你印象是他双管齐下， 对 他的那个探照灯的部分和他的音乐都是非常重要的，并重的。那么还有一家公司呢，他也是画面感和他的音乐感都极强。 哦，这是哪家？ 刚才有人是不是已经在平台上提到了啊？平台上有人说这家吗？我们听一下啊。我们听一下这个。哎，我还是有一个主意，我们先从老家听行不行？ 行，来， 看他还能听出来 历史沿着 这是哪家公司，你根本想象不到啊。你是不是觉得那跳帧的画面马上开始了？ 我是觉得这苦大仇深的斯巴达克斯要出来了啊！ 但是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一定非常熟悉。 当当当当当！主要是那个小黄人他唱完了之后啊， 你记得那个啊， 就是被洗脑了啊，这脑海中全是小黄人那个不正经的那个。 小黄人是怎么的？小黄人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自己在那唱瞎唱。 对，就节目之后张帆都是这么说话的啊。 这是 这个声音比较好听。 揭晓一下答案啊，这个大家太熟悉了，就是环球影业。 环球，哎，这个上回看那个就是阿汤哥那个。最新的那木乃伊的时候 啊，木乃伊， 那个一开始那个最好最精彩就是前面， 就是前面这个， 这个出来之后又出来一个， 就出连了一个叫 Dark Universe， 对 Dark Universe 啊，有意思 啊。这个环球的变化呢也非常大，在几十年前看到他片头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片头你都不敢相信 哦， 他说环球是怎么环球？现在你看的都是那个星星点点嘛， 对 啊， 对对对， 阳光布满全球，当时是这样的，环球公司一个地球先出来。很假的一地球啊，然后有一个螺旋桨的飞机绕着那个地球呜飞一下，是环球，环球影业。 非常直观的印象。好，我们说完了环球的这个片头，接下来咱们再来回顾，看看大家说到最多的还有哪些。 来， 刚才 这个斯文说了，最喜欢环球影业的片儿 他就是环球。 还有这个 Becky 他说的这个 Becky 跟小齐都提到了师门啊 Lionsgate。 师门啊，很多人会把他跟米高梅给弄混了， 就是当初一看师这个字儿 啊，对对，就是而且他那个师门有一款，我记得他那个片头就是一个狮子的侧影 啊， 立起来好像是， 但是完全其实是两家公司， 对对对，不是一回事儿啊。小齐说，狮门影业前几年有一版的片头，一堆齿轮咯吱咯吱的旋转，最后变成了狮门公司的那个门。 刚才我还跟庄亮说，我说后悔啊，我刚才看到这个片头了，我没给大家把那截下来 啊。Becky 也说了，狮门旗下的全部看过啊。他说，一看到开头的大齿轮就兴奋。他说我是女孩，我重口味，我看出来了。狮门影业全是那种特别另类的片儿啊， 特别好 啊， 特别好，特别欣赏啊。 嗯， 这个堂弟之花刚才喊了三声，狮子，狮子，狮子， 狮子，狮子，狮子。 您喊的哪只狮子？ 带门吗？ 小辉跟我们说，八一电影制片厂片头特别印象深刻 啊。 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们在前不久其实看到过一回。而且我是很多很多年之后又看到了这样一个片头， 嗯， 就是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对吧？咱们的金曲，那是哪一部电影？你还记得吗？ 芳华， 芳华， 芳华，这应该是 重温了一下 最后一部了吧？ 因为我们知道八一厂，因为这严格的变化哈，建制的变化，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机构的变化在当中，还有福尔摩斯说电影的片头肯定最喜欢是米老鼠开船吹口哨那个 啊，这我完全没有印象啊，好像有点印象，好像有一点点印象， 有印象吗？ 啊， 但是现在迪士尼的片头其实完全不是， 不是那个迪士尼，就是一个城堡，然后那个放烟花吧，是不是就是那个？ 对，你说到的就是这个吧？一开始就是那个特别梦幻的音乐， 对 啊，小女孩特别喜欢这片头。 嘿，真好。 这就是迪士尼的片子，而且他们其实也是每年不是每年啊，就是过了上几年之后就会发生变化，所以你捕捉到的不一定是哪一版的。回头旁观者说，米高梅公司给他的印象就是当时皮尔斯布鲁斯南那几集007是米高梅出品的，当时家里面刚刚装了一个效果不错的音响，一放那 DVD 片头一出来，那个狮子一吼啊，当时儿子还小，一听声音吓得满屋跑， 然后 后来呢这个就成吓唬他的法宝 了。 放狮子叫。 哎，小齐还说了，小齐还给我们截了个图，他说他最喜欢片头是《异形之父》雷德利·斯科特的公司 Scott Free 啊。 哦，那是他自己的那公司 啊。这个片头说一个人跑跑跑，最后变成了一只乌鸦。 他那个特别漂亮。 你看他给我们截了图， 那是最艺术的片头之一。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 确实很有意思啊。 他好像是跑着跑着，像是雷电啊。 对对对， 那种风中好像是那个意思 啊。 唐迪中华回答了，他说狮子就是张大嘴那个，张大嘴 高梅那 个，刚才喊两声那个， 你 再听一遍吧。这特短， 对，这个是真的拍的啊，这个是真的拍的， 是 的， 说过那个幕后故事， 对对对，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个片头，这个呢可能大家也会很熟悉，因为这家公司呢几经易手之后呢，后来我们知道他现在跟索尼其实是一家啊，知道我说的哪一家了。 太熟悉了，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啊， 哥伦比亚这家公司，这个出品的当年啊，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大家看到很多大片都是他们那儿出的，然后看到这个片头的时候，一开始大家就觉得他这个片头应该一直都是这样吧，后来我看了一个小的幕后花絮，说早年那个女神啊，拿火炬那女神啊，不是那样的， 不是那样哈， 那个女神那个胖啊， 是吗？ 那个身材根本跟今天是两回事儿，而且最初那个各种风格跟今天